一 观影知识物质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高级幕僚毛喜拦阻住安城王陈顼，您现在要离开健康城，肯定会招惹祸端。当时可就给提了醒了，别是中了人家的算计吧。陈顼一想，有道理，那我怎么才能不走呢？不走可就抗旨不遵呐。大王，就说病了，暂缓出门不就完了吗？对，那么先生您有什么高见呢？我帮您去打听打听，看看太后知不知道这事儿。马上阿气一个大喷嚏，跟着陈顼就浑身在那颤抖，是打摆子了吗？不知道怎么回事，病了，那病了别出门了，把这时间就争取下来了。这面派毛喜入宫去见太后，太后不知道这事儿啊，说伯宗年幼，就那少帝陈伯宗啊，他年纪太小，国事全仗着二叔，我没有让二叔说出镇外镇呢，我让他在健康待着呢。啊，多亏我们问一句，太后您要不写下来得了。毛喜算有了太后的诏令了，拿这诏令他就见少帝来了。少帝他年轻啊，15岁孩子，他不懂什么大事儿啊，不能让二叔走啊，他叫的还真亲。这样一来，皇帝下诏，陈顼甭走了。安城王陈顼放开手脚，就开始寻找谁缴的诏。所谓的朝中重臣，那都是我安城王的政敌呀、啊。借皇帝口吻请他们吃饭，全都杀了。把这几位是斩尽杀绝，跟着安城王又把坐镇在扬州的少帝的亲弟弟陈伯茂也召回了健康。这回好，伯宗伯茂是在都城见了面了，封了一个大将军，实际呢是虚职，坐镇扬州，那不有扬州的兵权吗？现在空有大将军的头衔，你调不动兵，那是明升暗降。而且派这个少帝的兄弟陈伯茂就在进宫值班，看着你的皇帝哥哥的安全，实际是把哥俩一块儿给软禁了。公元568年年底，安城王陈顼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按他母亲的名义下得诏书，说这少帝陈伯宗啊，背礼忘德，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废陈伯宗为临海王，出居别馆，搬搬挪的吧你，同时把少帝的亲兄弟陈伯茂也废为温麻侯啊，马上赴任。在半道上就要把陈伯茂杀了，您可别忘了，他跟这俩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妈的兄弟，那叫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俩孩子可是他亲侄啊。先杀的是这小侄子陈伯茂，17岁，相隔一年他把被废的那少帝也杀了，陈伯宗死的时候是19岁。这就是当年那陈文帝陈倩做梦也没想到的，花重金割让土地换回来的亲兄弟办的这么一件好事儿。陈顼为了皇位他是不管不顾，恩将仇报啊。陈顼继位就是那陈宣帝，他立王妃柳氏为皇后，立世子陈叔宝为皇太子。你别看地盘不大，就是窝在江南8丈块大的这么一点地方，他这皇帝当的还挺美呢。陈宣帝刚继位的时候这日子还比较好过，为什么呢？北齐那正乱着呢， 北齐的武成帝高湛还有那后主高纬，这爷两个都够能折腾的，朝政腐败混乱，无暇南顾，也没有那个精力跟实力去攻伐南陈了。而北方的另一个政权宇文氏刚刚正式建立周国，刚刚以周代位，也没有功夫出兵，所以啊，这位陈顼皇帝感觉这皇上做的挺顺利，日子过得还挺舒心。陈宣帝哪明白这种现象是短暂的呀，他恨不得老这样，天下岂能如此平静啊。没多久，北周权臣宇文护派使者来建康，跟这位陈国的陈宣帝约定要共同出兵征伐齐国，然后平分天下。其实这宇文氏又开始冒坏水了，他想借着陈朝的兵力牵制北齐，好使自己周国军队一举直入齐国，消灭齐政权，到时候北方归了宇文氏了，回头他再打陈国呀。可这陈宣帝陈顼啊，你别看他杀侄子的时候能耐大很果断，真要说治国，他是治大才疏，简直有点弱智，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唇亡齿寒吗？他还真就答应了。陈国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北上伐齐，开始北伐了。本来派出去这几位将军都没怎么打过胜仗，是窝囊将军，也不知走了什么运，和这仗打得还挺顺呢，一举攻克了溧阳、合肥、寿阳等等重镇，几乎使整个淮南地区重归南朝。当年南朝淮河以南地带不都被北方政权给夺回去了吗？现在居然被陈国的军队又给夺回来了。这消息传到了北齐后主高纬的耳中，高纬就是那位无忧天子啊，从来不发愁那位，这会儿跟着大臣们正在那喝酒观赏歌舞呢。有人报陛下寿阳丢了，啊，寿阳都丢了，还哪丢了？哪全都被人收回去了啊！收回去就收回去吧，无仇天子们。高纬想得开，怎么本来就是人家的地方，让他们取回去就得了。按说就碰这样的君王，陈宣帝上下一心，一举推进，很可能抢在周国之前消灭北齐政权。可是这陈宣帝是一个软弱无能、没有大志向、看不出历史时机的这么一个笨人，他就想化怀而治，维持现状，你们打你们的，我还守着我这老家底就行。他这磨磨蹭蹭，名为休整，实际他不想往前取胜啊。果不其然，人家周国跟齐国打起来，周国大获全胜，这北周一取得胜利，灭了齐，也再不跟陈朝提什么中分天下的事了，开始直接调转马头啊，把兵锋直指南陈。这一路打来是屡屡战胜，无所不克呀。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大片土地尽都为北周所有。前文书咱们提过，就是北周那位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啊。如果宇文邕不死，一两年之内秦朝就完了，可偏偏578年的时候周武帝宇文邕病死了，而他的儿子周宣帝又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暴君，就那宇文邕呢、啊、这宇文邕在位晕了两年，他也病死了，北周出现了一个8岁的小皇帝，大权老老实实的交给他老爷杨坚，杨坚以隋代周，北周灭亡的何其突然呢、啊、刚刚统一北方的果实被杨坚轻而易举的抓在了手中。杨坚见隋费尽心力要在国内镇压宇文氏势力，杀了一个盆干满净啊，因为这段时间杀人杀了一年多，所以给南朝留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平定了宇文氏，杨坚还把这心力用到了调整国家内政方面，他要想正式当皇帝， 那朝中政权的几股力量他得重新平衡，该换人的换人，该铲除的铲除，前前后后忙了将近十年吧，给了南陈政权十年的幸福光景啊，得以延续了这一段时间之后，陈宣帝还没觉醒呢，他一时趁北齐之威，不曾经得了人家一些土地吗？那么北齐是属于当时国政紊乱，分神抗北周，顾不过来他才丢了这些土地，并不是说因为陈国的兵马英勇善战，是陈宣帝雄才大略善于指挥，跟这都不挨着。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啊！您看这北齐刚刚灭亡，南陈就大败于昔日信誓旦旦要跟他平分天下的北周兵马，他被北周打败了。而后世到北宋，又是好多人联合起来主张联金灭辽，南宋的时候呢是联蒙古族灭金国，结果辽也灭了，人金国也把北宋给灭了，而后来蒙古人帮着灭了金国了，反而也把南宋回头也给灭掉了。历史总是这么相似啊，愚蠢之举同陈宣帝此刻帮着北周打北齐是如出一辙呀。陈宣帝在位13年，去世的时候53岁，活得还真算长，跟南北朝时期的其他皇帝来比，能活到50多岁的这算少见呢。这位陈宣帝，史书记载说他美容颜，身长83寸，手垂过膝呀、啊。这路史书上的这种话也都不敢信了，是皇帝要不长得奇怪，要不就长得漂亮，要不就身手有与众不同之处，这又是一个双手过膝之人。他有勇力，善骑射，文武全才，既然是这么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怎么一点远见都没有啊？说明尽皆是美化之言呢、啊。陈宣帝死后，他的太子陈叔宝继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陈后主。陈后主叫叔宝，字叫知秀，小名叫黄奴，他可是陈宣帝的嫡长子。一提起陈后主，好些朋友都觉得很熟，马上就会想起荒淫酒色而有此误国的那位陈后主，宠爱张丽华的那位陈后主，会写诗写什么玉树后庭花的那位陈后主。对了，都说他这一个人。陈后主被后世唐代的名相魏征有一番精彩的评价。魏征怎么评价他？说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架色之艰难呢、啊。说这样的一个人根本就不了解民间疾苦，所以他只知在宫中忘我的九地化天，怎能不亡国呀？其实啊，陈后主小时候也不是说蜜罐里泡大的，也算得上命运多舛吧。两岁的时候江陵城不是失陷了吗？陈后主跟着他的父亲母亲作为俘虏，一块被西魏宇文氏给带走了，掳到了长安呢。而后陈门第又是割地又赔款，算把后主的父亲陈顼给接回来了，但是当时这位陈后主陈叔宝也没能同时放回，只是先把陈顼放回来，陈叔宝他们母子四人继续留在长安城做人质。当时被押在长安的还有他那同父异母的兄弟陈叔灵，这您可记住了，一会儿还有这位陈叔灵粉墨登场的时候呢。那么陈叔宝在长安一直待到十岁左右才被送返建康城，所以应该说他少时是饱经战乱，寄人篱下呀，也尝到生死离别之苦。应该说陈叔宝幼小的心灵里也种过艰难苦恨的种子，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是上帝造人有所区别吧，这位饱经灾难的少年，他童年的苦难 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伤痕的记忆，好像痛苦过去他全忘了。反过来，这人倒是一个多情种子，天才诗人。这位大诗人继位的时候多大年纪了？陈大诗人继位那会儿整30，按说这30岁继位那可是好年纪，人也成熟了，也不用依靠谁来摄政辅国了，这是长君呢。乱世之中多不成年之幼主，这皇帝越小国家越容易混乱。按说陈国有一个30岁的新君，这是喜事啊，但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啊。想当年陈宣帝病重弥留之际，曾经让太子陈叔宝还有他的兄弟陈叔陵、陈叔坚这3个难兄难弟入宫4级，陪王伴驾，实际就是有事要随时跟他们商量嘱托。这会儿那位二哥陈叔陵当年不跟着陈叔宝一块在长安寄人篱下吗？这陈二哥是因有意志，他想的比别人都多，他知道皇帝一宴驾，大哥陈叔宝准得登基呀，那必须有所准备才能夺得地位呀。因有意志嘛，怀着不臣之心呐，他先找那主管配药的官吏，让他把那切药那刀磨快点，那药刀再快他也不好使啊。陈叔陵没事在后边练了练，拿着切药这刀怎么练都不顺手。正当他这练刀的时候，陈玄帝咽气了，消息一传来把这陈叔陵高兴坏了，正练着刀呢，好悬没收住，把自己脖子给抹了。也甭管这刀练成没练成，藏在衣襟中，他就往外跑。跑着跑着一想，不对，这刀用了不顺手，我带着他不方便，吩咐手下人快给我取剑。左右人谁知道这位二王爷要干嘛呀？取剑辟邪是吗？捧着那桃木剑就来了，啊当，这脚被陈叔陵给踹的好像没给蹬死。我要这木剑辟什么邪呀？这再去拿宝剑不赶趟啊，去晚了那边就继位了，陈叔陵官拜始兴王啊。史书上说这始兴王急的是直跺脚，这跺脚大骂，撒丫子就跑啊。这会儿陈叔宝跟那长沙王陈叔坚人哥俩都已经准备好在那跪着等着了呢。等什么呀？按照国丧的礼节，一步一步有规定啊，有程序啊。陈叔陵匆匆赶到一看，哥哥兄弟都那儿跪着呢，这木剑是没法用了啊。噌，姚姐怀里他把那药刀拿出来了，趁着这药刀奔着太子陈叔宝这脖子就过来了。旁边那3弟陈叔坚一看二哥要干嘛呀，目露凶光啊，就一直盯着他。这也没拦住这陈叔陵，为什么呢？他是早被杀心，动作极快，拔出这切药的刀奔着陈叔宝那脖子啊，咔就一刀啊。这刀反正也是够钝的，使得也够不顺手的，砍得有点着急也有点偏了，主要砍那膀子上，噗的一下没怎么样，光是砍出一道血口子，流了很多血。哎呦，把这位楚军砍得吭哧一声倒地就昏过去了，这要再补2刀也就行了。陈叔陵举刀要剁呀，这会儿陈叔宝的亲生母亲柳氏皇后跑过来就拉着陈叔陵，你为什么要杀楚军呢？反正你不是我亲娘啊，当当给他来2刀。太子的乳母吴氏也过来抓住陈叔陵的胳膊，这一下陈叔陵可有点动不了了。你想这2位母亲为了保护儿子，那他发出的力量可就是不是一般弱女子的力量，那叫拼命啊。你就拿这陈叔宝的生母柳皇后来说吧，挨了2刀都没撒手啊。陈叔陵连蹦带撂蹶的愣没正位开，这么一喊一叫一跺脚，陈叔宝醒过来了。太子一看啊，这冲我捂着药刀呢，是连滚带爬跑到了远处。3公子陈叔坚长沙王早已隐忍不住了， 纵身扑过来啊，吭哧一下就要把二哥的脖子给薅住了，两手这么一用劲儿，当时郝玄就把这陈树林给掐背过气去。陈树林这么一翻白眼，有人曾把他手里那药刀夺过来，长沙王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蹭蹭蹭绕三圈，左三圈右三圈，本本本把他捆在了大殿的柱子上，我让你再杀人捆上了再去报告啊。陈书坚没有权利单独处置这二哥，他得问问太子大哥呀，听听他的意见。就在这会儿，已经疯狂了的这位陈书灵二哥，好家伙，还真有劲儿。史书云书灵多力呀，奋袖得脱，大概一着急这扣也没绑瓷实，愣被他给挣脱了，闯出宫中，突走云龙门。这位狂妄的王爷迟还东府，回到他自己的府中，赦免狱中的囚犯，都作为他的战士，把家里的箱底搬出来了。什么叫金，怎么叫云，什么叫帛，什么叫财，全是散满院中，你们捡吧。大伙披甲提刀，就跟着这位王爷一块要去进攻皇宫。同时这位狂妄的王爷还给很多文武大臣送了信了，你们帮着我一块夺位吧。真不容易，这信儿也送到了，王公大臣呢没一个搭理他的。您瞅瞅就这位二王爷这人缘怎么样吧，怎么混到这一步啊。说来话长了，想当年陈宣帝在位的时候，年仅16岁的陈叔龄就被封为都督江州、颍州、晋州三州诸军事，独当一面。看来这陈宣帝对这二儿子很重视啊，那当然要在实际中锻炼锻炼他嘛，要不怎么让他独当一面呢？16岁的陈叔龄正自己出，辽左莫有干预之权，谁说了都不算呢。所以这个人是少年老成，生性严苛，横暴非常。在太监三年的时候，他被他的父亲迁为都督襄州、衡州、贵州、五州这四州诸军事，做平南将军。有所升迁，他更加狂妄，是为所欲为，对当地的少数民族动不动就以征伐为名，实际是公开抢夺呀，征求一时无所不至，老百姓恨死这陈叔灵了。陈叔灵对部下是凌虐备至，谁要是拍马屁拍得好，阿谀奉承，那就会升官发财。哪位要刚直憨厚，说了陈叔灵不爱听的话，马上找茬就把你逼死。光是一死吗？那太便宜了。在临死之前，这位王爷要对人进行一番虐待羞辱，残忍到了心理程度上。这就是这么一个恶王爷，怎么形成这么一个习惯呢？因为受他父亲陈宣帝的宠爱，所以这官啊是越做越大，一直做到扬州刺史，都督扬州、徐州、东阳、南豫这四州军事，甚至于进到建康城，在东府治理朝廷大事，那几乎就是皇帝手下第一人了。太子陈叔宝虽为储君，但皇帝活着的时候那太子没实权，就是个摆设，跟现在那美国副总统差不离，荣誉性的。实际太子手中权力还不如这二弟陈叔灵权力大的，正因为他权力大，再加他这品行这德行，他把那满朝文武得罪的也差不离了。所以今天一告大伙跟我上前冲，是没一个理他的，这才让这位陈叔灵王爷感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后悔。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